腿脚有力，腰板直，眼睛发亮，皮肤好，头发乌黑不掉发，说话铿锵有力，这种状态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理想状态呢？那么我想建议您每天吃一头海参。海参呢，就是这么神奇的物种，当中富含多种的营养成分以及人体所需的氨基酸，而且它的营养丰富均衡，是大自然馈赠人类最好的礼物。那坚持吃海参差别真的很大，但是啊，养殖的跟野生的不一样，野生海参存在个体差异，长短胖瘦不会像养殖海参那样整齐划一，还有加工方式不一样，手工自然晾晒的海参不如烘干机加工的海参美观，但是呢，营养保留的更加完整。因为自然晾干的海参干度高，运输过程当中海参嘴部以及腹足摩擦会有轻微的掉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鲜鱼鲜野生海参呢，就是来自于地中海海域，生活环境好，而且海参达到了一级品，含盐量低，泡发率高，很多家庭都愿意选择这款海参，尤其是吃过的回购的特别多，因为品质好，同时还能够做到价格低。你像经常吃海参的朋友都知道，专卖店养殖疗刺参少则啊都是五六千，多则上万块一斤，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海参再贵也贵不到那个价位，这个中间商少的一两个，多的五六个，所有的中间商都要加价，最后才能进了专卖店，贴上品牌上了柜台，那听众被告知必须认准这个品牌，所以你多花了冤枉钱还觉得有道理。而鲜鱼鲜推广的宗旨就是融入到一日三餐，让每一个家庭每一周都可以吃两次海参，到岸价直供，从地中海过关直接销售，一盒200克只要699，是不是相当的划算？此刻只要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鲜鱼鲜野生的进口一级品的海参呢，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只享受到699块钱的体验价格。记住了，一盒是40到50头左右，那么划算下来呢，每一头只要12-13块钱，十几块钱就能够吃到来自于地中海的进口一级品野生海参，机会不是说碰就能够碰得到的。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所以我们的顾客群体特别多，有刚上班的90后，有退了休的60后，有在家颐养天年的20后。我们宁愿要一个顾客买10次，也不要10个顾客买1次，做一锤子买卖。鲜鱼鲜海参的宗旨是做良心人，卖良心货，只卖野生淡干海参，拒绝卖低价参、添加参，坚决拒绝行业的潜规则。手机尾号5481的朋友就说了，之前呢一直在专卖店买海参，婆婆比较信任百年老店，但是价格就比较高了，说感觉这鲜鱼鲜做的比较真实，收到货之后呢立马让婆婆泡发了4头，品质不输专卖店6000多的，说算下来鲜鱼鲜的价格要实惠很多，值得回购。还有一位林阿姨就提到说，你们客服特别的耐心，教我们老人怎么泡发，我觉得呀服务态度特别好，就愿意选你们家，用纯净水泡发放在冰箱里，果然泡的要大很多，说海参泡好之后筋和口感都特别好，以前呢自己买即食的觉得方便，可是啊一对比才发现这口感上差太多了，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还有一位是38岁的王先生，老婆怀孕了特别开心，说过程太艰辛了，帮老婆买的孕期海参，海参肉质 Q 弹爽滑，没有杂味，没有碎渣，发出来特别大。那最后呢，跟大家再来说一下鲜鱼鲜海参的特别优惠，一盒200克40头到50头的鲜鱼鲜野生进口的海参呢，现在只要699，那优惠价格仅在活动当中可以来享受得到。40071061084007106108是我们的服务专线，大家有任何的身体问题或者是海参的泡发问题，都可以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进行咨询。600多一盒200克的海参，划算到每一头呢只要10几块钱，就是让大家在一日三餐都可以用买蔬菜瓜果的钱来吃上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的海参。4007106108 4007106108。

大家好，我是可薇，今天给各位爱家的妈妈们挑选到一款夏天必备的床上用品，那就是水牛皮凉席。 是的，这几年啊，使用水牛皮凉席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呢，都是轻松愉悦的。就拿我来说吧，这以前老席子每一年拿出来都要刷洗晾晒，要用开水烫，可把我给烦死了。牛皮席呢，你倒点花露水擦拭一下就可以，很方便，整个席面都是牛皮的。 那么今天呢，就给各位带到大品牌四川三峡库区的整张水牛皮席。哇，今天的预售价格也是超级给力， 是 原价是8900元，现在是2599块钱， 没错， 双人尺寸，真皮材质。那么更加惊喜的是，还要免费赠送价值899元的牛皮枕套两只。 哇， 注意这次是全包枕套，而不是普普通通的一张枕席。 是的， 它可以跟水牛皮席完美搭配成套，非常的典雅大气。那么立刻拨打我们的官方订购热线吧，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啊，牛皮凉席呢，绝对不是年轻人的选择，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更应该来选择。就拿我爸妈来说吧，他们年纪大了，吹不了空调，而牛皮凉席呢，是席面上布满了细密的水牛原皮的毛孔，可以做到呢少开空调，凉而不寒，温而不热，柔柔润润的，很舒服。 对， 而且呢，可以从5月份一直用到10月份。你看我妈难得夸我买东西好，但是牛皮席她就说了，是一次投资，终身享用。 是的啊，2599一床，用上几十年，我算算，那每年就是几十块钱，每天就是几毛钱啊，比草席、竹席都划算，还用的是高档舒适的牛皮凉席。 对， 劲爆预售价2599元，只要订购就送全包牛皮枕套一对， 是 在商场也要899块钱哦。 嗯， 今天是免费送了，配套大气上档次，赶紧来拨打官方的订购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提前享受清凉，早买早划算，4007106108。 好，4007106108，4007106108，看到手机尾号2206的王先生订购了两床，2982的黄女士订购一床，还有3698-4122-9555都是线上成功下单的朋友。 是， 提醒大家，活动还有2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您如果到专柜去逛过的话，都会知道三峡库区正宗的水牛皮的软睡席都要8000-9000上万块钱。 对， 而牛皮枕套呢，基本上是1000元左右一对的。 对， 现在呢，两个加在一起，在咱们享购只要2599， 是 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所以啊，真心是没顾虑了。 没错啊，坐一会儿它不会热，说明它透气性好，躺一躺呢，用皮肤接触，发现它亲肤柔软，就像丝绸一般。满意了收货，付个2599，席子和枕套都留给您，不满意好说，直接拒收，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是， 放心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关键是啊，必须要抢占到预售优惠哦。到了旺季起码得3000多，所以4007106108赶紧来拨打了。 是的，2398刘女士说，现在谁家装修都不差，这几十万都舍得花，干嘛不对自己好点呢？买床牛皮席，反正我是想得开，儿子一床我一床。 没错啊，好东西一用就是一辈子。前段时间我还听一个阿姨说啊，他们家马桶盖买了是3000块钱，马桶盖都能花3000。 对啊， 想想啊，这用上50年的水牛皮凉席也太超值了。 是的，4555的李叔叔就说了，去年夏天空调一开，我就赶紧套个护膝，兜兜转转的，今年啊，我还是买床牛皮席吧。 叔叔啊，真心话，早买早享受，每年从5月一直用到10月份啊，5个月呢。如果说专柜8900您舍不得心疼，咱们都能理解，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但是今天预售价格2599一床，真心是太划算了。 是， 真皮质地，舒适自在，没有任何的人群限制，那每年就是几十块钱，怎么样，赶紧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换床水牛皮凉席吧。 是， 今年的席子还特别好，包边走线非常精致漂亮，使用年限长，马上拨打4007106108，还给您赠送价值899元的全包牛皮枕套两只。最后的30秒钟，一个席子全家用，一次投资终身用，4007106108。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特在2018年6月22日、23日、24日举办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3期银杏茶15盒111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枚；购买祥康牌3期银�杏茶30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4枚，再加赠讲座精选百集音频经典汇编1台；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赠送同款产品2盒；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赠送同款产品5盒，再加赠讲座精选百集音频经典汇编1台。详情可致电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呢和大家进行讲述有关自查方面的一些方法和知识。下面有请呢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好，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最近呢给我们大家讲了这个自查。这个自查什么呢？自查身体有没有一些疾病的征兆。 没错，它能够及时发现， 及时调理。 及时调理。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小动不搏 大动 吃 苦， 就是有些疾病呢它从局部那么是吧，会扩展成一个系统甚至全身，也可能从良性的疾病发展成恶性的，都是因为呢延误了，发现晚了，把这个机会呢全都给耽误了这样的事情在临床发生很多，特别令人家遗憾。这些教训我们怎么去吸取应该呢如何的去避免不再发生， 那就是多掌握一些自查疾病的知识。 是的，系统的可以查包括呀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呢三观病，是不是 对， 还有呢糖尿病都有啊， 就是比较常见的。 对，常见的 发病率高的 这个胆固醇高不高啊，我们可以看上眼皮呀。 是的， 上眼皮的上眼泡靠大眼角这个有没有一个黄斑呢长的这胆固醇沉积了。看看我们的嘴唇边上有没有一圈啊，一圈不就唇线吗？另外你淤血有没有啊，重不重啊，我们怎么去查呀？ 伸出舌头 看舌底下， 看舌下的大筋， 舌下静脉很粗而且青色，有的是黑色的这不就淤血了吗？是吧？所以这些呢非常非常简单，可以说呢是举手之劳吧。所以自己的健康一定要自己负起责任来，是吧？学着知识，掌握一些方法，是吧？去早发现，不要回避。有人怕查出病来不敢正视所以有关认识这个疾病对健康的意识和观念必须得提高，是吧？重视起来。我们刚都说了有个血液的就是这样淤血的情况你出现了，比如肢体我们说的大手指麻大脚趾麻这是什么情况属于气虚。又出现目呢那就血虚，像这情况都要引起高度重视。我们讲 麻和目还不一样 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 麻是气虚 对， 目是血虚。 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分得出来轻重我们能分出来。我们讲的这些一定大家记住，是吧？我们理事自我养生康复法它是一个体系，我们讲的三不取五不操，这是什么呢？ 这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基础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干什么呢？抓实。什么意思呢？每天都要坚持做啊，就是这个认真的去做啊，要做到位。我们说这些自查啊和一招灵啊，这些又是什么呢？啊，叫整体调整，局部加强啊，所谓的体系就是这样的体系。哦，大家明白了啊。有些人呢在做这个三不屈五不操的时候啊，那么起到了预防啊，起到了呢保健养生啊，延年益寿。其中呢还有一个康复啊，通过推广三不屈五不操啊，大家对于这个调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能够把紊乱的人体的机能给调顺了，把功能呢增强了，而且有些病呢还能够得到这个 很好的恢复 康复啊，就是恢复啊。一开始大家对养生啊能够起到那么好的作用吗？有的表示了怀疑。然后我们有一句话，你可以不信，但是绝对不可以不试。 对， 是不是啊？ 是的 啊。所以大家呢特别是初学者啊，一定要从什么呢？从这三不屈五不操啊，认真做起来。早晨认真做啊，这个五不操，特别是啊，对一些这过敏，现在临床过敏的人非常非常之多。什么现象呢？早晨一起来打嚏喷，这个流鼻的，那、有的呢，哎，还流眼泪啊，这样的情况不少啊。所以做这早晨的五步操，很多人啊这种症状没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对鼻子的部位的重要性啊。一旦我们有了鼻炎，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喝着用啊自然的方法去康复。为什么呢？啊，我们鼻子是一个窍，是什么窍呢？是 肺 的窍。 窍 就说我们人身体的五脏，这个肺就直接和我们的空气相接触，空气的污染啊，直接通过我们的鼻孔啊吸到我们的啊气管啊啊支气管啊肺，这已经造成了危害了，造成了影响了。再加上我们患有慢性鼻炎，在鼻部出现了病灶，那么通过呼吸呢，什么细菌了病毒了就吸进去了啊。所以在医学上现在呢啊，现在怎么讲呢啊，就是呼吸系统的疾病有 80% 啊，由我们这鼻部的疾患啊造成引起的。你看我们应该对这个呢应该有个深刻的理解啊和上层次的一个认识啊，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是不是按摩按摩鼻子，是吧，食指干梳头啊，是吧，搓搓脖子，它都有很强的针对性。针对什么？就针对临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啊，它就能起到很好的啊预防保健和康复的作用。所以你看我们谈到了，凡是做三不屈五不操的人没有感冒啊，我们现在给大家提问，他为什么会啊做三不屈没有感冒呢啊？是不是我们应该往深处去悟？我们说了，早晨的五步操就是一个防，哎，把头皮搓热了，啊，把鼻子搓热了，把脖子搓热了，又扩胸、轮打肩和背，啊，气血是不是活了？气血活了，那么就提高了抗风寒的能力，啊，这样呢就减少了感冒。那，这只是第一步啊，那么第二步呢？啊，你不小心，如其现在的气候。叫什么叫跳崖式的啊，我们也可以说呢啊，老天爷玩冲浪，一升一降啊，不是三五度，十度八度，有时候呢十几度，可怕吧。告诉大家医学测定，那么多少度对人身体健康啊就会造成了发生疾病的危险呢？可能呢九度，只能承受九度的这个位置， 就说呢，人的调节能力啊，调节到呢九度啊，适应啊，突然升上来九度，突然低下来九度啊，那么是一上来是十几度，将近二十度，那就大大超过了什么呀？超过人的底线， 超过了人的承受能力。 哎，承受底线超过了，就越过底线了，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感冒。所以我们做这些就是什么？就是提高免疫力。那祖国传统医学讲就提高正气。什么叫疾病啊？那么传统医学讲什么呢？正气与邪气相搏的结果。你正气足了，能压住邪气，它就不会病。那么病气邪气如果一旦上升，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疏解，那么说压住正气了，那就病了。简单不简单？你知道哦，人病是这种原因，那你在平时要干什么呀？增加正能量，增加正气嘛。这就是我们讲的啊，三部曲就起到这个作用啊。早晨的五步操重点是作为防，那么晚上泡脚呢就作为一个调。然后我们说了，突然白天没小心啊，受了风着了凉，或者呢早晨还挺好，衣服穿少了，突然天气变了啊，没有及时加衣服，感冒了是吧，受风寒了，那没关系啊，回去马上泡脚啊，是吧，把它调节过来啊。通过一泡脚怎么样？内外通。内外通的含义是什么呢？哎，把毛孔打开了。打开干什么呢？白天从毛孔进去的风和寒，晚上通过一泡脚，毛孔一打开，风寒从哪儿来的？哦，从毛孔来的。走吧，请出。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啊？我们为什么敢说做三步曲五步操没有感冒？不是瞎吹啊，咱们要有点底气，它得有道理，而且经过二十来年的实践确实就如此啊，说的啊和大家得到的这种效果起到了这种作用，那非常的矛盾啊，所以它没有感冒。另外得感冒还有一种原因是什么呢？传统医学讲了，没有内热引不起外感啊。你看我们吃的东西多了是吧，有火了啊，着急了有火了，哎，再一着凉完了感冒了，是不是这样？对，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去解决呢啊？所以大家希望我们提供更多的方法啊，所以我们这回讲的全都是甩干的啊，那就通过推肚子。我们讲了啊，通过推肚子呢啊，要四道啊，手道、气道、心道、意道。那么气下湿意下，气道湿意下啊，气道呢火意下。那还有什么呀？是吧，没有内热了，那还容易感冒吗？啊，所以把这个问题啊，通过呢第三部曲，睡觉前推肚子，排便痛快了，你看一上火是不是大便是吧不洁了，小便黄了，对，这一推火都下去了，所以没有感冒啊。所以三部曲是防中有调，调中有养，养中有防啊，是一个呢组合拳。今天我们又把这个什么呢？这个结合着三部曲吧，啊，我们又讲了是吧？整体调整，局部加强。我们讲的这个自查和一招灵，就是一个呢局部加强。大家一定要记住，整体调整，局部加强。那我们进入了夏季了，夏季如何啊过好这个夏季？啊，我们思想呢一定要挂上弦儿，啊，怎么去挂上弦儿？我们一定要掌握夏季的这个夏季季节的特点。为什么要掌握这个？叫天人合一。 对， 是吧？ 因为夏天是去病的季节。 没错，去什么病？是不是？去呢，寒性的病，比如说，啊，你风寒性的咳嗽，风寒性的什么呀？ 哎，哮喘，还有什么风湿性的 关节炎？ 关节炎， 骨关节疾病。 对，这叫什么呢？这叫借天时。 是的。 啊，另一句话呢，那叫顺四时者生，逆四时者亡。啊，说白了呢，就天人合一。 对。 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把什么呢？要把更多的优势形成一个组合拳。什么优势啊？啊，我们会查病，是吧？我们会一招灵，我们会三部曲，我们还有什么养生堂的这些优势？拔罐子，是不是？ 对。 哎，这都可以。还有我们一些产品呢，软硬件一块上啊。 是的。 啊，形成一个有机的 结合。 哎，结合，集中了力量，集中优势。啊，来解决我们身体的某些部位的某些系统的一些疾病。 是的。 是不是这样？ 攻克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在这个时候因为是去病的好季节。 好季节。 嗯。 啊，因为呢血液循环快了嘛。 嗯。 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夏季到了，怎么样去防暑啊，怎么样是养心呢？哎，我们给大家出过方子，还记得吗？ 是的。 哎，到中午时候吃完午饭半个小时以后，吃上四片复方丹参片，它不仅呢，哎，天热了它不燥，心里还特别稳定，啊，而且呢还不中暑，因为里边有什么？复方丹参片里边啊有冰片，啊有三七和丹参，借着呢天时血活起来了，哎，我们就可以化瘀，所以说呢，你像这时候啊，如果我们针对啊养心呐 啊去风湿啊，能够起到什么呢？事半功倍的这种效果。 对，再结合茶，呵，效果就会更好了。 是啊，要组合拳嘛，这样的效果，不要等到回来之后天凉了才想起来，哎呦，我关节疼了，是吧？又喘得厉害了，是吧？这样呢，我们及早啊，要有个超前意识，好吧？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杨康特在2018年6月22日、23日、24日举办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杨康牌三七银杏茶15盒1110元，或者杨康牌一元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枚；购买杨康牌三七银杏茶30盒2220元，或者杨康牌一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4枚，再加赠讲座精选百集音频经典汇编1台；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赠送同款产品2盒；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赠送同款产品5盒；再加赠讲座精选百集音频经典汇编1台。详情可致电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尊敬的李老师，您好。 哎，您好，您好， 李老师。哎，今天很高兴，也挺激动的啊。 哦， 我是顺义的，我这个就是合着上1个月。 哦，新朋友。 新朋友，新朋友呢？我去的时候啊，这是头晕迷魂，走道就是走不了，离不了老伴儿。老伴儿带我去的，上通州羊汤。 哦。 这是1个月前的事儿。 啊。 完了，我去了以后，老师接待就说什么，给我让我帮我按摩贴贴儿，贴贴儿。完了，回头说什么，我就买了茶，回来继续就喝。 对， 喝了1个月呢，效果挺好。 哦， 我这个就说这晕， 嗯， 好了就能去了，上养生堂。人说老头倒去的。 哎呦呦！ 我这说说我这个这1个月的收获吧。 哎， 天天泡脚。完了是那个做那个3步曲5次。完了是那个按摩，磕的脚，磕的腿， 对， 什么干梳头，都是 认认真真去做， 哎，就是坚持做，这一个月坚持做， 那就对了， 哎，坚持做，有的反正有时候做的不到位，不到位，反正也见效果吧， 哎， 特别的是眼睛明亮了， 哦， 脑袋轻松，眼睛明亮了， 嘿。 您说效果是不是挺好的？ 哎，你这1个月这效果还真是挺显著的。 就是啊，你我能出去了，我就来听您说那句话。你健康了以后，你想上你去的地方去。 对， 我就想上县去。 那能获得健康， 跟着老师们多交流。 哎， 对，这就是比如说，反正我就是简单的说吧。 反正我跟你讲吧，新朋友一开始啊，你就得常去， 就常去。 哎， 我也是相信您这句话。 对，因为你有些啊按摩的地方穴位你找不准。 哎，对， 你自己做了半天，最后做的不对。 对， 是不是？ 是。 耶，你一开始你把它去了以后，是吧？你掌握了，看看人家怎么做，听听人家效果怎么样。 是。 哎，提高你的信心。 是。 另外呢，你掌握的正确的方法，你自己不好的快吗？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 哎，对不对？这就抓住机遇了。 对，抓住机会的。 就是， 我就得抓住这机会。 好， 我那天去呢，那老师又什么贴啊，完了以后就讲完课以后， 哦， 贴啊，忙前忙后啊，完了回头这个姚老师就帮助这个足底按摩那个穴位，告诉我， 哦， 一个一个的告诉我。 哎， 啊，回来我又长这些知识了，回来知道按哪， 哦， 按哪了。 对。 按摩哪儿了？原来是不知道，老师按的不对，不到位。 就是，刚上车一个月，慢慢学。 慢慢学，我这有信心，有决心。 哎，对了， 我这说没说，就怕没有不坚定的走下去。 这话说的有道理， 是不是？ 这话说有道理。 啊，我就特别的爱听您的讲课，您的讲课真想让人听着越听越爱听，越听越懂。 行。大家听着舒服就行啊， 听着舒服，而且您还特别的幽默，一幽默让人爱听啊，就听进去了，入进去了。 对，这玩意儿你，这个东西就是你得让大家听着高兴顺耳，对不对？还有知识，对不对？ 知识，对。 听完之后呢，还好吸收，是吧？还挺乐趣， 对， 哎，那挺好。 真叫好，我这一个月的效果挺好， 是吧？ 我敢这么说，我说什么敢多感谢这个老师他们这几 哦， oh. 那我哪回去我都说老师，各位老师辛苦了你们 哦、oh. 啊，回头啊，我说真是，我真太理解他们了。 你这一鼓励啊，干劲更足了。 没错，我就希望多给我们这多几次就是这种机会，多交流。 我发现我们这些新老朋友配合的也特别好。你看您刚上一个月， 嗯， 是吧？就马上就把自己的收获呀、体会呀。是吧？就讲出来进行交流。你这很多朋友还犹豫了，是真的吗？ 我这回我毫不犹豫，真是毫不犹豫的，真是。 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啊？需要我帮忙解决的吗？ 我这问题我就慢慢来吧。我这问题那个就主要就是、 哦、 腰有时候老是凉飕飕的， 是吧？ 我把那磁宝也做了一个那个腰腹带，自己扎做的，围腰上效果也是不错的，不错的还是有一定的那慢慢来。 他这个骨头啊。包括膝盖呀、 啊， 包括颈椎、 嗯， 都不是一天的病。 对， 啊， 没错， 哎， 这都是多年的病。 哎，这积累很长了。 对， 你得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侵入到我们机体，什么寒气儿啊、湿气儿啊、嗯、什么风气儿啊，把它排出去。 对， 你还得把我们这个经络呀得打通、 嗯、 啊，把瘀住的丝血是吧，淤血啊、 嗯， 你把它化开，这时候慢慢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哎， 这样有个过程。 哎，嗯，是 行，坚持 啊， 就是胜利。 我坚持走下去，一定得坚持走下去。 好， 嗯 嗯， 我就没有别的问题了，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嗯， 那谢谢李老师您啊， 嗯， 您注意身体啊。 哎，好， 嗯 嗯，好，是吧？在这儿我们再提示一点，是吧？你现在把这些方法，把硬件、软件，啊，从春天阳气始发，生发散吧，这叫借天时，是吧？我们去做，啊，随着呢阳气。啊，越来越上升的时候，啊，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得通什么，就得通阳了，啊，就开始下一道工序。所以这个自然法，啊，你看似很简单，实际上呢，它之间，啊，有个内在的联系，啊，有一个呢循序渐进的步骤，啊，你到了夏天开始什么拔罐子，是吧？贴贴打通督脉。啊，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朋友们，咱们明天继续。好，朋友们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浦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这是人类史上的一场浩劫，惨绝人寰，铁证如山。 他傲慢地说，什么叫南京大屠杀？我不知道，打仗死人是无所谓的，日本人也死了不少啊。 他冒着生命危险留下了怎样一本鲜血淋漓、铁证如山的相册？ 而让他更没想到的是，这本相册后来竟成为了南京法庭评审古寿夫的一号证据。 1947年2月6日，南京军事法庭举行了怎样的一场高扬正义的历史大审判？ 古寿夫的叫喊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屠城恶魔古寿夫如何在铁证面前低头认罪？ 最后法庭宣布，一个星期之后宣判。 档案为您揭秘1947紫金山下南京军事法庭降魔大审判。 1937年底，南京沦陷，当日军毫无人性的疯狂屠城时，15岁的罗锦在一家照相馆里当学徒。我们这里找到了一段罗锦的回忆录音，一起来听一下。 1938年的1月份，一个少尉日本军官抓着一个战道进来，拿着两卷这个胶卷呢，给我们冲，叫我们脸洗一干。 两卷胶卷洗出来的图像让罗锦大吃一惊，批刺、砍头、强奸、活埋，全是日军疯狂残害中国人的场面。 我以为经历了日本人进城之后对于我们烧杀抢掠啊，我的确从内心上我也恨这个日本人。那我一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呢，那我也不敢跟人说了，那我心里面就有这样一个动机，要把这些照片的时候呢想办法把它留一套下，匆匆忙忙心惊肉跳把这个煤，这一卷反正杀中国人头的或者强奸的呢，我就把它留样中印了一下。 此后每当照相馆由日本人送来这样的照片，罗锦就偷偷地多印一套，他从其中挑选出16张做成了一本相册。在封面上他画了一把刺向心脏的尖刀，鲜血从心尖滴落，又在封面写下一个大大的耻，表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的耻辱。 1941年，18岁的罗锦带着这本相册来到毗卢寺参加集训，他深知这相册就像是一个杀身之祸，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青年，他绝对不能扔掉它。 因为天天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罗锦就怕哪天日本人来个大检查，自己要掉脑袋不说，还要连累家人。他就想把相册好好的藏起来，哪里都想到了都觉得不安全，最后想到藏在厕所墙壁的缝隙里，外面糊上泥。藏好相册，罗锦这下才放心。 然而当罗锦发现自己藏在墙壁里的相册没有了，地下扣的全是泥的时候，他想坏了，这本相册一定是被日本人 给发现了，于是他赶紧出逃，离开了南京。让罗锦没想到的是，这本相册落入了吴玄手中，而让他更没想到的是，这本相册后来竟成为了南京法庭庭审谷寿夫的一号证据。这个一号可不是我们现在人封的，当年就是这么定的。为什么把它叫做一号证据呢？因为这本相册里的照片都是日本人拍的，自己拍摄自己的罪行，可以说他最真实的记录了日军在南京做的孽。 中国军事法庭对谷寿夫的公审终于开始了。那天有2000多名市民去庭上旁听，更多人是站在庭外的空地上听广播。在石美瑜庭长威严的喝令下，谷寿夫被2名法警押上被告席。公诉人严正控诉谷寿夫从1928年起直接指挥军队犯下的种种罪行。听完起诉书，谷寿夫好像若无其事。当法庭要为他指定辩护律师时，他竟傲慢地拒绝，说我比律师更了解事实。证人们开始出庭作证，声声血泪控诉，说的人泣不成声，听的人悲愤难抑，大家恨不得立马就撕了这个日寇魔头。 谷寿夫在陈述自己情况的时候，就否认自己在南京大屠杀中起过任何的作用。当证据提出来之后，他又借口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谷寿夫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可在法庭上他还是强作镇定，竭力为自己辩护。虽然他为自己辩解的3个理由已经一一都被事实驳倒，但他还是拒不认罪。于是公诉人拿出了这本相册。据当年的庭审记录，当谷寿夫看到这本相册里的照片时，脸色大变，顿时慌乱起来。这本来之不易的相册给了谷寿夫沉重的打击，他再也没法说南京大屠杀都是证人虚构出来的了。随着庭审的继续进行，法庭上来了一位外国人，他不仅带来了大量的证据，而且还一下子拿来好几本大部头的书，每一种都可以说是重磅证据，直击谷寿夫的要害。这个人名叫史密斯，日军攻陷南京时是安全区委员会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密斯上法庭后先做了一个严正声明，他愤怒地指出，日本兵进城后，安全区之人民曾受非常之虐待，本人不得不向日本大使馆每日抗议。日本人曾要求以事实证明来开始做报告，并将每件事实付诸抗议书中。 参与了中华门万人坑遇难者遗骨挖掘工作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密斯，怒不可遏地讲述了当时自己亲眼所见的日军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罪行。接着，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出庭作证说，自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后，在广大范围内放火、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枪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这种情况持续了3至7星期之久。前3个星期内，尤其是前7天到10天内，杀害的中国百姓数不胜数。本人曾亲眼见到日军枪毙大量中国平民，各个街道全是死尸。 史密斯的证言有着丰富的感染力，在场的中国人都义愤填膺，形势对谷寿夫越来越不利。 谷寿夫说要传唤自己的证人，传唤谁呢？他的部下参谋长下野一货和旅团长坂井德太郎，两个南京大屠杀的共犯嫌疑犯。检察官陈光瑜当即表示反对，让一名共犯证明另一名共犯没有犯罪，这怎么可以？这就好比两个人去偷东西，他们互相证明自己没有偷过，这样的证明只会让人笑掉大牙。陈光瑜的意见得到了庭长石美瑜的认可，驳回了谷寿夫的无理请求。 面对谷寿夫无理的狡辩，南京军事法庭将会怎样伸张正义？ 被告虽然以65岁高龄，还是该死该杀。 罪孽深重的杀人刽子手谷寿夫又得到了怎样应得的惩罚？档案为您揭秘。 狡猾的谷寿夫又提出传唤自己的另一位证人，这是一个法庭无法拒绝的人。这个证人的名字叫小栗元清，这是1945年8月向中国递交投降书的日军代表照片。来看一下，坐在最左边的是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小栗元清就坐在这群人的最右边，他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参谋。之所以说法庭无法拒绝让他出庭作证，是因为他确实没有参与南京大屠杀，不是谷寿夫的共犯嫌疑犯。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小栗元清在哪儿呢？在东京。然而这时候他上来作证，来证明谷寿夫的军队没有屠杀中国平民，这可真是国际玩笑了。这个证人不作证还好，一作证台下不时就有人气愤难明。这样的证据很显然效力十分的微弱。人们都知道谷寿夫所能找来的证人不是大屠杀的共犯，就是不在场的人，他连一个能为自己提供强有力证言的人都找不到。3月3日下午21刻，法庭最后一次开庭时，人们对于谷寿夫的话已经听腻了，果然他又是老调重弹。法庭这时放映了两部纪录片，让谷寿夫意识到他已经彻底无法再狡辩下去了。 一部是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新街口屠杀，另一部是美国人田伯烈拍摄的谷寿夫在中华门的种种罪行。当看到自己在现场指挥的镜头时，谷寿夫瞠目结舌。 此时检察官陈光瑜面对法官，语气平缓地说道，被告犯罪事实确凿，毫无辩解余地，蛮横无理，罪大恶极，应判处死刑，请考虑。谷寿夫的辩护律师插话说，请法庭考虑被告的年龄，从轻量刑。此时陈光瑜高声反驳道，想想当年几十万同胞被屠杀都没有说话的余地，被告虽然以65岁高龄，还是该死该杀。说完旁听席上又是一片掌声。最后法庭宣布1个星期之后宣判。3月10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判，庭长石美瑜低头看了一眼谷寿夫，宣读了判决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判决书上的内容。这就是判决书的影印件。谷寿夫 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拟处死刑。3月7日，同意石美瑜。不过，因为死刑事关重大，为了保障被告的人权，按照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审判条例》，还要通过死刑复核程序，由国防部报请蒋介石核准。古寿夫每天都在期待着奇迹能够发生。4月25日，石美瑜庭长收到了蒋介石批准的判处古寿夫死刑待电，查被告古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据训政明确，处以死刑尚无不当，应予照准。这封电报当天就送到了军事法庭。第二天上午9点，古寿夫被带到庭上，他发现法官和检察官的表情都特别的和蔼，与此前一个月庭审时的样子完全不同，他知道事情不妙了。 经过4轮的艰苦审判，古寿夫的末日终于到来。当古寿夫被法警从国防部战犯拘留所提出，最后一次押上法庭的时候，他身着草青色军呢便服，足穿黑绒棉鞋。庭长石美瑜缓缓站起，一字一句地开始宣读战犯古寿夫判决书。刚一念完，整个法庭就欢声雷动，几乎所有人都豁然起立，纵身高呼，只有古寿夫一个人低着头。 这一天，金陵古都万人空巷，从中华东路出中华门到雨花台刑场的几十里长街的两旁，10万多南京市民扶老携幼，人山人海，几乎阻断了道路的通行，大家都来争看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古寿夫的应得下场。吴璇早就等候在刑场，他要亲眼目睹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百姓鲜血的刽子手的末日，更要清楚那一枪积沉在心中长达10年之久的冤仇和愤恨。他永远也忘不了1937年12月13日后那一段血雨腥风的日子。片刻后，葛兆棠宣布战犯古寿夫今天对你执行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此刻古寿夫已是面如死灰，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宪兵押上了囚车。警笛一路长鸣，囚车前后都有宪兵把守，车厢的两旁悬挂着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巨幅照片。当宪兵将古寿夫架下刑车时，这个昔日凶残狠恶不可一世的杀人魔王却烂如泥团，腿软脸白，不能举步。押解他的法警只能将其拖着进入刑场，走到指定的行刑地点，使其面朝中华门跪下。随着砰的一声枪响，古寿夫终于在其屠杀中国人民的地方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除了古寿夫外，南京法庭在1947年12月还判处了南京大屠杀的另外3个凶犯，他们是在南京大屠杀中残暴地实行百人斩杀人竞赛的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1948年1月28日12时，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被执行死刑。 伸张人类正义，严惩侵华元凶的南京审判，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从1945年底到1947年底，各地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00多件，判决300余件，不起诉的660余件。经国民政府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110件，判处徒刑的200余件，宣告无罪的280余件。 南京大屠杀的另外两名主犯松井石根和桥本新五郎也在东京法庭受审，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松井石根、谷寿夫这样已经受到法律制裁的战犯，在日本国内仍然被右翼分子当作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受到参拜。最后我们再来听一听石本于庭长在晚年对这一现象所发表的一段评论。 有一部分的日本人呢，是想军阀的主义啊复活啊，那么他想骗他子子孙孙，日本还是武士道精神，日本没有投降的。 石本于所说的军阀的主义，其实就是指军国主义。一些日本兵承认，杀人对于他们来说太容易了，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除了天皇以外，任何人的生命，包括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一钱不值。正是这种人生观，导致了大规模屠杀的发生。石本于所批评的想让军国主义复活的人，主要是指日本的右翼势力，也包括某些日本政要，这样的一批人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 一个前所未有的法庭，一群罪恶累累的战犯，一场历史性的审判。 那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这支为日本军国主义送葬的队伍又将会有什么样的最后表演呢？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义与罪恶之间将上演怎样的较量？ 7月5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走进了一位证人，他的出现在法庭上引起了一阵骚动。 档案为您揭秘1946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世纪大审判。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岁。 你住在哪儿啊？ 住在5号楼2班来。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晨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 小星星 工作了10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各种类型的都喜欢，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投入。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飞屋环游》，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只有简单的配乐，没有对白，但是却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其实每个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而每个人